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马克思主义曾经被神圣化，成为真理化身的经典教条。如今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缘起是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余宇信一起讲走下神坛的马克思。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8%。今日下午呢，全香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最高是去到超过32度的。咁天文台好多的气象站呢，都录到超过33度的温度。咁天文台的预测啦，其实跟住9日啦，最高气温呢都系超过30度㗎啦，咁跟住几日呢都会有32、31度，咁喺星期日呢最高气温又去到33度㗎啦，咁见到呢个而家个气温呢都系夏天到啦，咁最低气温呢，听日呢就系、是、今晚同埋听日呢就系27度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呢系32度。呢几日呢大家有听新闻嘅话呢，都会留意到呢就系、是、有关检疫中心呢就出现咗好多嘅问题啦。较早前呢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有一单嘅变种病毒的话呢，咁成等大厦都要去检疫中心喎。咁所以呢过去嘅几日啦就系、是竹篙湾的检疫中心可以说是收留最多人的时间。但是政府就前两天又改变了那个检疫的政策。原本呢就这班人就是有成2000多人的，分别来自几等大厦的都要检疫21日。但是呢政府后来就说就发现这个变种病毒已经是即他们可以理清了整个传播链。只要里面的人呢如果检测是呈阴性的话都是可以离开，但是在离开的过程里面就仍然有少部分的街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文件就遗失了，就不知道怎样可以离开。现在还有部分少部分人仍然是本应应该可以走的，昨天已经大部分人走了，但是到今天仍然有少部分人留在，仍然是被迫滞留在这个检疫中心的。另外这么多人住在检疫中心也都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就有关膳食的问题，有不少街坊就投诉 好难食啦。咁另外亦都出现过试过就系肚屙啦，有人食完会要成日去厕所啦。咁去厕所嘅时候分分钟厕纸都未有啦。咁而结果咧，政府系更换咗膳食嘅承办商嘅。咁嗱，种种嘅混乱啦，咁大家有冇亲身经历啦？有冇对于成个政府而家嘅检疫政策又有啲乜嘢意见咧？嗱，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很多听众都有问萧叔叔一些英文的地名的发音，就即管跟大家讲一讲。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伦敦我们是不会读是 London 的， OK， 我们读 London 的 London 第一个音节呢听下去有点像 lunch 那个 lunch 那个 lun 的， OK， 所以我们读 London。 Example sentence， I'm from London。 另外一个大城市呢亦都是一个我们很多人都读得麻麻地的一个音呢，就是曼彻斯特，我们是读 Manchester。The stress is on the first syllable. Okay, man, man, man. 后面只是一个很轻的 Chester 或者 Chester 来联动。So Manchester 和 London。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就是在竹篙灣的檢疫中心，很多之前荃威花園、東涌影灣園、康怡花園等等的幾等大廈，都是試過成等大廈的居民都要去到竹篙灣的檢疫中心檢疫的。政府後來前兩天就改變了政策，只要檢測是陰性就可以離開，但是仍然是有少部分的街坊還未走得。我哋就联络到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嘅荃威花园居民冯小姐。冯小姐你好啊， 你好啊， 冯小姐，你哋情况点啊？而家仲喺竹篙湾系嘛？ 而家仲喺竹篙湾入边嘅。 吓，你哋系点解会仲喺里边嘅咧？点解未走得嘅？ 据称咧就话冇我哋嘅资料，所以咧呢度嘅负责咧系唔俾我哋走咯，民安队嗰啲。 咁到而家咧都揾唔到你资料啊？ 是啊，到而家都未处理到呢啲嘢。 照计你哋即系一路以嚟都有人登记你哋资料先入到嚟住噶。 是啊，即系基本上系强制检测嗰日就已经系有人登记噶啦。 咁嗱，你哋有冇继续同我哋反映啊？情况而家点啊？有冇回复你啊？ 即系琴日开始已经开始反映到而家都净系话会帮我哋跟进咯，去追卫生署嗰啲咯。吓，跟住冇嘅，系咁多，系得咁多。 你哋一家人系三个人喺度啊嘛？ 系三个。 而家系一齐住一个地方，定系分开咁样住噶？ 分开两间房。 分开两间房，吓、咁你哋即系要检测阴性噶，咁你哋系咪都检测咗系阴性噶啦？ 系检测咗阴性噶啦，已经。 咁你成等大厦其他邻居啊，仲有几多人喺度啊？ 我唔清楚，不过大部分已经系翻翻晒去荃威花园噶啦，已经。 因为我哋睇到咧，就系好多嘅其他报道咧，应该就可能仲有一户到啦，而家系最少两户啦，但系实际上有几多人咧，都即系未系掌握到啦，即系你哋自己 掌握唔到， 喺里边都唔知道吓。好啦，咁即系而家系一路喺度等咯，系嘛？ 系就系等咯，得个等。 吓咁。即系喺度嘅民安队或者其他职员系都有冇交代过咧？同你哋今日里边有冇交代过咧？ 我哋打去 hotline， 佢哋揾佢哋都系就系话会帮我哋 forward 我哋啲 case 去卫生署，因为佢哋都做唔到啲乜嘢，佢哋冇资料嘅话系唔放得我哋走。 咁你哋你想象啦，究竟即系边度出错咧？边个环节出错咗咧？佢哋 我谂 由头开始都是一个错的，真的。 怎样由头开始错？ 因为程序太混乱了，安排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协调，没有沟通过的部门。 是怎样混乱法呢？由开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只是说要入营 那一天都已经是什么了，都已经混乱了。他开头说是要我们收到电话，有人上门拍门才说会带我们下去准备上车入营的。跟住呢之后呢改变做法呢是没有任何通知。只是因为有街坊下去问了他们说你们执好行李了就可以自己下去登记上车了。咁样咯，呢度已经开始由呢一 part 开始，我已经觉得好混乱。 咁嗱，登记 一开始一开始咧，佢一时就话净系强检，一时就话要入埋隔离营咁样。嗰阵时系完全唔清晰嘅指引。 咁嗱，要登记嘅时候，你哋登记咗啲咩资料俾佢噶？ 佢系抄我哋啲名啊、身份证啊、电话嗰啲咯。 是怎样抄法的？即是有没有一个你见到 是用手啊、用纸啊，还是有些电脑很清楚的去手抄的？ 是。 即 是一路手抄的所有资料都。 他们检查的时候是手抄我们的资料 的。那你入到去检疫中心有没有要再填其他表格啊，再有跟你登记资料的？ 表格呢啲就冇填过，佢就係要我哋俾张身份证佢，即係我哋每个房呢会有个房门嘅，咁佢就要抄返我哋个名喺嗰个房门嗰张纸嗰度咁样囉，就係得咁多。 咁你哋嗰几日呢，即係喺检疫中心嘅时间呢，其实就係竹篙湾嗰个即招待最多人嘅时间啦。咁你见到其实喺检疫中心嗰个人手如何啊？ 其实那个人手我都即系非常之知道他们的难处噶啦，佢哋要咁少人应付几千个需求嗰啲嘢。 点样少人法啊？ 我就即系总之人手嗰边我就觉得佢哋迟少少我冇所谓啦呢啲。 迟系乜嘢迟？ 基本上都系可能要等几个钟头先会申请到你需要嘅嘢。 即系你提出个要求之后，通常几个钟头先至有嘅。 系啊，呢啲我谅解佢哋人手少嘅呢啲。 吓，咁有乜嘢你觉得唔谅解嘅咧？难以理解嘅咧？ 听唔到，唔好意思。 系有乜嘢你觉得唔谅解嘅？即系唔能够接受嘅。 唔谅解就系上咗新闻嗰单咯，饭盒供应商。 系你哋 根本完全冇可能发生。 系咩情况啊？你见到啲饭盒，你食啲膳食系点样啊？ 嗰两日我基本上系冇乜点食过嘢嘅。是啊，那两盒我都是爬了一两蛋饭来维持生命的，跟着之后我就没再点了，真的。 是为什么呢？那些饭送是怎 样啊？这个真的吃下去是些怪味啊，闻下去是怪味的饭盒，这样给人吃真的哪有可能的。 是一些什么饭送啊？ 都是一些普通饭送那些，因为我没有实际去望过，因为我只系排咗一两啖饭，我就成个饭盒弃咗啦，已经 系啲味道，即系有啲怪嘅直情， 系怪嘅，食落去系一阵怪味，我唔形容唔到咯。 有啲人食完话肚痛，你自己有冇呢个情况，或者你屋企人？ 我就可能食得少，我冇佢哋咁犀利。 吓， 我都有嘅，但系我未至于去到食物中毒， 即系都有少少肚痛咁之类啊，定系点啊？ 都是每一餐食完都会去屙咯。 吓，咁即系你就冇求医，冇同佢哋讲嘅系嘛？ 冇，因为我唔算严重嗰批。 咁嗱，你哋咁你呢几日食咁，如果嗰几日食咁少嘢嘅话，你仲有啲干粮啊嗰啲噶系嘛？ 有。 吓，咁 都有真系顶唔顺都会食翻少少干粮。 系。 系。 咁但係呢兩日係嗱更換咗承辦商啊嘛，係咪飯送會好翻少少咧？ 正常啦叫。 嚇，正常係點樣正常法？咩意思咧？ 即係可以入口嘅，即係唔會話食屙嘅嗰啲咯。 係，咁你家人仲有邊位喺度啊？ 我媽咪。 係，你媽咪一家。 係啦，我同佢一間嘅。 同一間，咁你媽咪情況點啊？即係食嘢咁嘅話，點算啊？ 而家係真係。容忍唔到嘅，因为等得太耐。 吓，咁你妈咪食嘅一啲饭送，咁佢都系食得好少咯。 佢都係 食得好少。嗯嗯，咁即係咁，而家你哋都夠嘢食噶嘛？係嘛？而家係有正常嘅飯送噶嘛？ 嚇！佢仲會派飯盒嚟嘅，而家仲會。 嚇！咁嗱，你所知其實嗱，而家你哋知唔知㗎？即係其實你周圍嘅好多人都走曬㗎咯喎。 係啊。 嚇！咁而家仲有啲你會覺得即係你希望政府嗱，據講咧就係話有一個叫做檢疫令噶嘛，有張紙啊，要你簽啊，又要有醫生簽啊，去解除個檢疫啊等等噶嘛，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係即係你手上你睇手頭上有冇呢啲文件喺度噶？ 我係所有文件都冇收過，我哋係。 嚇！即係你又 即係包括嗰張咩隔離證明啊、離營通知啊，同埋離營嗰個紙都冇嘅，係乜都冇。 嗯，你知道其他人係有㗎嘛？ 有聽過佢哋講，佢哋有俾過我哋睇。 嚇！但係你就乜嘢紙都冇，乜嘢文件都冇。 係啦，我哋就全部都冇。 嗯，有冇諗過點解會即係會漏咗你哋咁嘅咧？是因为什么人呢？什么事呢？ 怎样负责我都真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样的事。 嗯。那昨天就母亲节啦，有很多街坊都很想就是母亲节都出回去回家一起庆祝又好，大家一起吃餐饭啦。那现在你们情况怎样？就现在你妈妈就跟你一起啦。 昨天出到去都说要庆祝一下的，不过都没有，又希望变了失望了现在。 嗯。 而家就淨係想盡快出翻去啫。 嗯， 即係我哋可能佢有啲咩，因為我哋根本唔知佢哋需要我哋啲咩資料，即係問佢又唔回應，跟住又話而家補翻啲資料俾佢 O 唔 OK 咧？咁佢哋都冇答覆呢啲咁嘅嘢。 嚇！咁所以一路同你接觸嘅都係民安隊嚟嘅，係嘛？ 有啲係可能係啲衞生防疫嗰啲熱線咯。 嗯嗯， 係啦。跟住全部都系话会帮我跟进噶啦，咁样咯 ，pass 税俾卫生署咁样。 嗯，咁但系其实已经过咗都24小时都有多噶咯，唔止添。 系啊，都已经咩？ 系好啦，咁嗱，希望其他部门尽快做翻佢哋份内要做嘅事，揾翻晒各种证明出嚟，等你哋可以快啲走啦。 系啊，希望啊，希望。 好啦，咁希望你哋可以快啲翻屋企啦。 好，唔该晒。 好，唔该晒，唔该晒。刚才呢就是仍然是逗留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的荃威花园的一位街坊啦。咁佢是冯小姐啦。咁佢是荃威花园 R 座的居民嚟㗎。咁据报呢仲有少部分的街坊呢是因为种种的文书问题呢仍然是未走得的。咁啦，各位有啲乜嘢意见呢打电话嚟 ,1872311 一起傾啦。好，电话里面呢仲有麦先生。麦生你好，麦生。 喂，主持人。 是请讲。 我諗大家都明白呢检疫中心呢样嘢呢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一定是长时间的。既然是这样呢，一定要确保检疫中心一定有一定的水准的。无论膳食又好，居住环境又好。我想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这么多立法会局议员，这么多高官，这么多区议员，为什么不叫他们突击检查下去吃啊，跟那些要检疫的人士一起吃一顿饭呢？那你就知道个质素啦。咁仲有，如果你有時間嘅，突擊落去睇邊間房空裏住一晚咁，你咪知一間房係咩環境咯，係咪適合人住啊？條件好唔好咯？我諗呢個最公道啊！但記住係突擊，同埋係要定期性。你唔好做完一次騷就算數喎，咁係冇意思喎。我諗如果你立法嘅議員又 OK， 高官又 OK 嘅，咁都冇人出聲啦。我諗都， 嗯，同唔同意啊？嗯，明白明白。好多謝你嘅意見，多謝麥先生。嗱咁啊。即係呢一次嘅檢疫中心就係竹篙灣嗰個檢疫中心啦。咁大家知道喺迪士尼樂園即係隔離咧，就有一大塊空地嘅。咁個竹篙灣檢疫中心咧，舊年12月底咧就全面啟用噶啦。但係咧，一直以嚟咧，咁亦都唔會話住得滿啦。咁就一共係有3500个单位啦。咁喺3月尾到4月下旬早期嘅時候咧，個入住率咧更加係得

所牽涉的病毒株不是 N501Y 變異病毒株的話，檢疫期就會縮短到強制的檢疫期縮短到7日，再加7日自我監察，並且在第12日就做強制檢測。如果是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的，強制檢疫期就縮短到14日，然後再7日的自我監察。這個就是比接種了新冠疫苗檢測呈陰性再加抗體測試呈陽性的人就可以縮短檢疫期的。好了，電話裡面就有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的。許樹昌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我谂可能公众都会觉得之前咧就话一有一个人染疫，变种病毒啦，咁都要全动去检疫，而家就唔使啦，就变咗啦。其实可唔可以解释下呢种转变嘅原因系乜嘢咧？ 咁因为卫生署都总结咗佢好多经验啦，咁就佢都有唔少大厦都系因为有变种病毒，可能惊入咗社区，所以稳阵啲咧，佢哋就系开头系全动嘅。住客都要送去檢疫中心，咁但係驗過咧，都其實都好多都係陰性嘅。咁變咗咧，就又累積咗經驗咧，又可以係即做得精準啲咯。咁就淨係緊密接觸者啦，又或者將來如果係最係啲劏房啊，或者係懷疑有啲環境因素，某啲坐向某啲住户嘅坐向係可能受啲環境因素影響，佢先至係會將佢哋係送去呢個檢疫中心。咁呢個。我相信主要都是因为这个南非变种病毒呢就是第一次在香港出现啦。咁佢个做法就比较谨慎啲啦。同埋嗰个印度裔嘅男士好多资料都系开头冇讲嘅。突然间你出咗有康怡嗰边薄扶林突然间有两栋大厦都有呢个飞蝇受感染，变咗佢有咁短时间你要做一个急速決定咧，佢就穩陣啲，咪要成棟去送曬佢。 即係而家就基本上嗰個聯繫可以連翻埋一齊，知道嗰個源頭喺邊之後就，即係可以放心啲咁解。 係冇錯，冇錯。咁因為社區都始終有啲防疫措施，大家係做緊同埋跟從緊。咁就好彩就呢個印裔男士就冇引起一個社區廣泛爆發咯，即係有個涉嫌群組出現啦。 当初就几紧张啦，同埋都好担心有新一波嘅爆发啦。而家睇嚟就起码未有啦。咁代表咗啲乜嘢咧？系咪真系好彩啦？定系或者唔使咁担心？定系点咧？ 咁始终咧，而家我哋嗰啲社区嘅防疫措施都算系几严谨下啦。好多场所都系，就算啱开翻都系有人数限制啊，亦都系有好多地方都要戴口罩啊，亦都呼吁啲市民多洗手啊。咁其实呢啲措施就相信都系有效，系有防止到嗰个病毒咧系喺社区广泛扩散嘅。 咁而家就今日又再次即系三日以嚟都冇本地嘅感染啦。再睇落去嘅话，系咪即系而家嘅疫情可以暂时放松少少咧？ 暂时呢几日就冇翻啲本地嘅源头不明个案，但系早几日都仲有嗰个华大嗰个员工咧，都系一个界定咗系一个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嘅，因为佢冇变种嘅病毒啦，佢个就打咗针啦，佢个 CT 值咧就系讲紧成38，即系病毒量系超低，之后再验已经冇咗，咁但系因为佢个源头不明咧，所以有三日冇咧就唔好咁快开心住，始终我哋要等翻一段长啲时间先。 嗱，刚才你讲到华大基因嗰个员工咧，佢打咗两剂疫苗噶啦，咁仍然系出现感染系代表乜嘢咧？ 我呢个都系唔出奇嘅，因为就算你伏必泰嗰个效率咁高咧，都系讲紧减低有症状感染个风险系95%啊嘛，咁唔系100%噶嘛，咁但系就算佢唔好彩感染咗咧，佢个病毒量系真系非常之低，个 CT 值38，咁即系话个病毒量系好低好低嘅，咁同埋之后再验已经揾唔到啦，咁即系话始终嗰个疫苗咧就系保护到佢啦，好快佢已经系个病毒量系即系由阳转翻阴。亦都暫時睇唔到佢嘅緊密接觸者係有人俾佢受牽連嘅。 咁如果話個 CT 值好低，即係個病毒量好低，CT 值好高，病毒量好低嘅話咧，係咪代表住其實佢感染其他人嘅機會亦都係好低嘅？ 相對上都係嘅，因為你嗰個病毒量低咧，你自然感染人個風險亦都係減低啦。 嗯，咁另外咧就有关一啲接种咗疫苗满14日喺海外地区抵港人士嘅一啲新检疫安排啦，即系可以将个检疫期就部分啦吓，由21日，尤其系即高中风险、低风险嘅地方嚟嘅人咧，就由21日减到14日或者系7日啦。咁你觉得即系而家呢一个做法系咪合适咧？ 都合適嘅，因為始終你都係要風險評估嘛。咁、 嗯、 如果你最高危嗰啲，譬如巴西啊、印度啊、尼泊爾、巴基斯坦呢啲咁高風險，我哋暫時咪停咗啲航線咯、 嗯。 就算將來你俾佢入翻嚟，佢仍然都係高風險，佢有可能帶變種病毒。咁最高風險一定係要去酒店檢疫21天嘅、 嗯， 就算你打咗針都係冇人情講嘅呢個。 嗯啊咁，但係 低風險嗰啲，你就因應佢打咗針，你譬如你講緊係美國、瑞士、德國嗰啲，相對係冇咁高嘅。咁、 嗯、 你咪可以縮短到7天咯，然後再、即係14天咯，然後再加7日就自我監察咯。 咁、嗯、 你再低啲嘅，譬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呢啲，相對係低風險嘅。佢如果打咗針，又有即係可以係減到佢7天酒店檢疫，就再加7天自我監察。 嗯，有关另外就是除了话验个病毒之外，仲是验抗体，睇下佢即系究竟可唔可以抵御到病毒啦。咁嗱，而家嘅新嘅安排咧，就是譬如本地嘅密切接触者感染咗，本地嘅密切接触者咧个检疫期，如果你有打过新冠疫苗嘅话咧，就可以缩短个强制检测期啦。但系就要验埋嗰个抗体要系阳性啦。但是在外地抵港人士就不用驗過抗體的，這方面是不是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呢？是不是應該都驗埋抗體，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就科學委員會就建議政府就入境的旅客都最好是驗埋個抗體，即是那個原則跟那個緊密接觸我們建議是一樣的、 嗯、 但是政府我相信他有其他考慮，因為你說有很多萬的旅客過境的嘛，正常來說你已經要等他的核酸就要再抽埋血，所以可能他有些技術上的考慮、 嗯、 但是原則上我們覺得就如果驗埋是會好一點。政府另一個說法就是說緊密接觸者的風險是高過入境者，咁但系呢个都唔可以讲嘅，因为你都要验咗有冇抗体啊，稳阵啲嘅本来。 嗯，但系验抗体嗱，要抽血啦，同埋即系要验血啦，系咪用嘅时间啊、资源啊、人力系会多几多到，应唔应付到啊？其实 时间上一定长咗噶啦，因为除咗你要抽鼻腔同埋咽喉拭子咧，跟住你要再抽血，抽完血后要再等报告。咁你而家讲紧系过境入境嗰啲系人数系好大量下噶嘛？ 嗯， 咁我相信佢有一个技术上嘅考虑咯。 嗯，即系喺香港，其实嗰个化验嘅速度啊，未必有咁快可以应付到咁多，会唔会系咁咧？ 是啊，你要看看佢系咪提供到呢个服务啦。如果你验抗体都有很多方法啦，你督手指嗰啲就唔系好准确嘛，个准程度又唔系好高嘛。咁、 嗯、 你正统抽血咧，你抽咗之后你又要等个结果，又要等一段时间嘅。 嗯，咁系咪意味住其实即系要外即系海外地区嚟香港嘅人士要佢哋验抗体，其实唔系咁实际咧？ 有唔同做法咧，政府就而家就將佢分咗即係幾個類別咯 ，A、B、C、D 咁樣，就跟翻個風險評估，咁佢都有佢嘅作用嘅。 嗯， 啊，變咗就算你打咗針，但係如果你係好高風險地區嚟，我都唔理你，我總之係運出你21日酒店先，然後中間裏邊就驗好多次嘅核酸，咁你用翻呢個去做啲頻密啲嘅檢測，做翻一個制衡，都可以抵消到嘅。 嗯，好，唔該曬你，許樹昌，唔該曬。許樹昌是政府專家顧問，亦都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另外還有很多的檢疫安排，大家對於特區政府最新的一些檢疫安排，對於這兩天大家在檢疫中心聽到的新聞，有很多安排似乎都有些混亂的情況，有些什麼意見打電話來1872311。而另外就是還有一些新的檢疫安排，就關於就是由內地、澳門和台灣抵港的人士的一些新的檢疫安排，就是呢，如果是接種了疫苗滿了14日，兩劑滿了14日之後呢，那是可以來到香港之後呢，是家居強制檢疫7日，再加自行監測7日，然之后在抵港的第12日做一个强制检测，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由星期三开始的对于内地、澳门、台湾来香港人的最新检疫安排。那就是如果香港人去了 內地、澳門、台灣嗱，講緊唔係回港而計劃回港去內地嘅香港人啦，就係澳門、台灣翻嚟咧，都係可以家居檢疫嘅。如果你接種咗疫苗之後嚇，咁不過啦，你去台灣同埋去澳門咧，而家都仍然係要檢疫十四日嘅。好，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嘅新嘅一啲檢疫嘅措施咧，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係密切接觸者嘅話咧，有選擇咧係可以將個檢疫期咧就係減短嘅。咁其中一個條件，除咗係打咗兩劑嘅疫苗14日啦，檢測呈陰性之外咧，仲要咧就係抗體係呈陽性嘅。咁嗱，抗體呈陽性咧就係可能有係因為幾樣原因啦，其中個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你打了疫苗之後咧，係個疫苗有效而產生了抗體啦。咁另外就有可能你之前感染了而有抗體啦。咁所以呢個都是條件之一。如果你是被驗出有抗體的話咧，就可以咧縮短你作為密切接觸者的檢疫的時間。咁所以咧就係、是可能啦嚇，就係、是、未來咧就係、是、比較。更多人咧就係去驗呢個抗體啦。啊，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嘅。李偉振你好啊， 你好啊，支持你好。 嗱，咁可唔可以解釋下咧？即係驗抗體呢樣嘢咧，即係喺即係而家就係咪即係大家都係做慣做熟噶啦？咁但係有啲乜嘢要注意咧？ 抗體檢測。抗體檢測呢，現時香港呢就我哋向嚟香港都係啦，用好多都係外國進口嘅藥水嘅。呢啲試劑呢都係一啲都係 big names 啫，咁樣佢哋呢就會係全世界都有用啦，咁佢多啲人會用啦，第一。咁就佢呢家嘅試劑主要咧係針對住病毒嘅激突蛋白嘅，咁即係你哋記得啦，依家打緊嘅復必泰咧，佢就係通過啲 mRNA 喺我哋身體刺激我哋身體咧，產生呢個抗體針對激突蛋白，從而係得到呢個保護力。咁咧，如果佢打科興嘅話咧，因為科興係全病毒嘅疫苗嚟噶嘛，咁所以咧佢有機會咧。我哋身體因應住呢個病毒嘅挑戰咧，而產生抗體咧，佢就有機會係除咗呢個激突蛋白，亦都會產生抗體去針對其他病毒嘅部分，例如嗰個核醫學啊，或者包膜啊咁樣。咁所以咧，打種兩種唔同抗體咧，佢喺做出嚟嘅抗體表現咧，可能係會唔同嘅。而呢個實際上，我哋喺數據上面咧，依家都睇到嘅。咁就所以我哋喺將來我哋睇啲數據上面，即係啲抗體檢測結果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啦。咁樣，但係當然佢每個生產商咧，啲試劑生產商咧，都會有一個所謂嘅那個叫閥值啊，即係嗰個叫 cut off。咁超過一個數值，我哋就叫陽性噶啦。譬如打打嗰、那個復必泰，咁我哋見到抗體個數量可能會高啲嘅，而打科興可能冇咁高喎。咁樣，咁呢啲但係無論佢幾高，只要超過嗰個閥值咧，咁都係叫抗體陽性噶啦，咁解咯。 咁 可能即係以後會比較多人要去驗嘅時候，你見到而家嘅檢測能力係咪足夠咧？喺香港嘅整個即係不同嘅化驗所裏邊？ 哦，嗱，呢個抗體檢測咧就同嗰個核酸檢測有唔同嘅地方。 嗯， 核酸檢測咧，因為佢攞嚟做睇下有冇人受感染啊嘛。你見到咧入去，譬如去嚟做一個檢疫嗰啲，佢要驗好多次噶嘛。 嗯 啊，咁而個抗體檢測咧，一般我哋係用嚟確認究竟個疫苗接種之後係咪成功產生抗體啦，呢個第一個功用。 嗯， 第二個功用咧就係話，佢哋可能要驚一啲核酸檢測嘅時候咧有機會走漏喎，咁啊所以同一時間驗埋抗體，想減少個走漏嘅機會。咁但係呢啲咧，好可能未必每次都要驗嘅。譬如我第一次驗咗陽性，咁你咪唔使再驗咯嚇。咁咧，所以佢嗰個最整體咧個需求可能冇核酸檢測咁多，因為核酸檢測重複檢驗啊嘛。咁所以睇翻政府佢現時嗰個，如果真係會用呢啲方法嚟睇下有冇走漏嘅話，咁咧就睇個數據上有冇咩選擇嘅條件啦，係唔係人哋做定係某啲人要做啊咁樣啦。咁所以嗰、那個、那個量未必有咁多。第一，第二咧，亦都未必要反覆做或者次次做咯。 嗯，係。 咁啊，嗰個數量上咧，啲快即係呢啲檢測好，我哋都係用啲比較自動化嘅機器。咁咧嗰個即係、那個做嘅難度就唔大嘅，應該係。 即係其實，如果真係要做嘅，或者比較多人有需要嘅話，香港嘅化驗所其實一般嘅化驗所係咪都做到咧？ 大部分咧，我知嘅化驗所咧都有啲外國嘅機器嘅，即係進口嘅機器。咁佢做呢啲都係好標準㗎啦。咁問題只係咧，永遠都係供應試劑供應嘅問題啦。如果你突然間咧要檢測，咁我哋就要確認到究竟佢大約個量有幾多，同埋啲試劑生產商咧會唔會有足夠嘅試劑產生？因為佢都係要呢啲試劑嘅有效期咧，即係我哋可以用咧，可能都係半年上下嘅啫。即係我買咗盒貨，四個月到半年都唔用咧，就要掉噶啦。咁所以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生產嗰方面都要咁買啲生產商，佢生產咗出嚟咧，都係大約得呢個時限嘅可用期。如果超越咗個時間，佢就會掉噶啦。咁所以呢啲要一個比較有籌劃同埋互相要聯繫好咯。如果唔係，未必有足夠個嗰啲試劑嘅，有時都驚佢。 咁所以其實係咪即係嗱，有個講法就係希望有啲人會覺得，有啲醫生都會覺得係即係外地嚟香港嘅一啲人咧，其實應該除咗驗佢哋嘅有冇病毒之外，仲應該驗埋佢哋抗體啦。咁你認為其實而家香港即係政府嘅成個即係化驗嘅一啲容量咧，能唔能夠去應付到呢一啲需要咧？如果真係要做， 如果佢所嗱頭先我講過啦，去外地過嚟嘅，咁佢要做都可能做一次嘅啫。咁或者當然咧，即係有啲情況可能佢數據所佢做多一次，但我諗同核酸檢測嘅次數肯定唔係一樣，亦都冇咁多嘅。咁而佢依家譬如一般我頭先講咧嗰啲分析仪咧，一日咧佢如果全力去做，咁佢可能一个钟头可以做几百个测试嘅，咁所以佢哋问题只系个药水即系个检测嘅试剂嘅问题嘅啫，做嗰方面咧唔系最大嘅困难。 即系做嘅，如果要做嘅话，可以一个钟头有几百个一间化验所都得系嘛？定系 系啊，冇错系啊，当然唔使做其他嘢，净系做佢啦。咁两百个啊，上下三百个嗰啲，即系好普遍嘅吓。 系好，唔该，明白晒，李伟振，唔该晒。李伟振是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的主席。电话里面还有黄先生，黄生你好，黄生是请讲。 我对于检疫中心的卫生和伙食营养各方面有少少意见。我即觉得有市民去入去检疫，即有一类啦吓，要检疫二十一日咧，都系其实心理压力好大。咁问题就系话，你政府咧就即系要小心啲喺嗰个处理卫生问题方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营养方面，我就唔使话，当然唔使咩大鱼大肉，但系起码你要政府有营养师计下数，检疫嘅人每日要得到啲乜嘢 充足嘅營養去，因為有充足嘅營養咧，就都係能夠有一個抵抗力去抗拒啲。一旦唔好彩嚇，真係有感染病毒嘅，佢都可以有啲抵抗力去抗拒翻打仗啊嘛，正所謂同啲病毒係咪啊？咁如果啲伙食太過差嘅時候咧，佢啊～整病咗，或者唔係感染到新冠病毒，係整咗有其他感染到喺入面感染到其他嘅病出嚟，咁政府又於心何忍呢？我所講嘅就係咁多。 好，明白曬，唔該曬黃生。嗱，咁啊，有一啲嘅即係一啲膳食嘅承辦商就話啦，咁其實供應一啲飯送去竹篙灣咧，都需要喺成個物流嘅過程都要特別注意啦，因為可能距離市區比較遠啦，咁運送嘅過程又會可能凍咗啊，甚至有可能係變壞啦。咁同埋即係究竟買呢個餐，即係政府俾幾多錢咧，都係一個原因嚟嘅。好啦，咁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最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就系沙田嗰边啊，因为之前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和斜村对开就曾经有坏车阻路，虽然坏车走咗一段时间啊，咁但系咧而家去上水粉岭方向都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沙田岭隧道。之前咧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就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就取消咗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其他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4.12，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8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港金报17,010，其实收市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22美元，卖出1,839.3美元。港汇指数系100.5，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有意外，咁现时系大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马料水交汇处。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离家近平石村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金禧花园，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就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龙尾在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較早前提及到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學園快線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都係去到近馬料水交匯處。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入口方向九龍同埋粉嶺公路大頭嶺來回。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司法嘅行為咧，即係話司法嘅一啲決定咧，就冇得投訴嘅。 即 係 例如判案係個刑期係多咗定少咗，嗰啲就唔可以投訴嘅。 冇得投訴嘅，講行為嘅啫。咁呢個係以前啦，咁就一路都有唔少人即係不滿嘅。 係啊，其實一路都聽緊，特別係大家都明白，即係而家個社會就撕裂啦，即係有一啲特別係。同啊2019年相關嘅案件咧，即係好多時，即係無論個法官點樣判咧，都會俾人鬧嘅。但係大家都見到嘅，咁所以其實就係、是、我諗就係特別係呢個咁嘅時間啦。咁大家可能就特別關注，究竟即係如果真係對法官唔滿意嘅，咁究竟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咧？咁我而家就其實我見到咧就係特別就係新嗰個機制裏邊咧，就當然第一層嗰度咧，其實就話一定是多於一名法官的，就而家就唔係一個法官 嘅。即係而家分開兩層啦。新個機制咧就話適用喺一啲性質嚴重啊、複雜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或者針對特定法官嘅可跟進投訴啦。即係可跟進就唔包括你審啲案入刑期啊、法律觀點嗰啲冇得投訴噶啦。咁主要講嗰啲行為啊、程序啊等等咧，就係第一層咧就係由多過一個。高等法院級別的法官去查的， 沒 錯，這個就是起碼多過一個先，第一層。而第二層就是比較大的改動，就是有一個諮詢委員會，這個諮詢委員會就由社會人士和法官組成，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就會審視第一層那些專責法官小組調查的報告和建議。這個諮詢委員會就並沒有或者個調查權，但係咧就可以睇個報告並且建議，咁然之後咧就由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咧就會作最終嘅決定嘅。 我諗最大嘅分別就係第二層嗰度就係話多咗社會人士呢一部分。係 啦， 即係究竟社會人士係指邊一啲人士咧？即係大家都比較關心，一定係即係大家即係叫做社會人士就係可能係非法官嘅人啦，即係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啦。咁但係非法官都有好多人噶嘛，即係例如譬如你本身律師都可以係社會人士一部分，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就關注啦，咁一啲可能。政界的人士可唔可以參與咧？又或者一啲係可能係社運的人士，甚至係唔同身份的人，究竟我哋點樣去睇？究竟呢一啲人入到去係可以點樣樣咧？因為但係咧，最終一樣嘢就係話，到最後咧，佢哋都只係俾意見嘅啫。個決定權咧都係終審法院個首席法官咧係做一個最終嘅決定嚟嘅。 嗱，咁喺個文件裏邊咧，交俾立法會個文件裏邊咧，所謂嘅社會人士咧。佢提到就係話，在所屬專業、社區、公共服務方面具有豐富知識同經驗嘅社會人士去出任， 其實好廣泛， 係啦，就好似好闊嘅。咁又冇講到有幾多人啦，即係整體成個委員會嘅數目有幾多人，呢啲社會人士佔幾多，主要嚟自邊一啲範疇？全部都未有講嘅咁所以大家我諗呢個就係最關注啦。大家知道而家究竟委任定係點咧？邊個去委任咧？等等嘅問題咧，都係即係我諗其實係一個焦點嚟嘅。好，電話裏邊咧就有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啊。梁家傑你好， 梁家傑你好， 係大家好，大家好。 係點睇呢個司法機構呢、這個即係而家建議中嘅投訴機制嘅新嘅機制、新嘅流程咧？ 我覺得咁樣，因為咧就好明顯咧，就係即係喺民間啊、坊間就都俾咗相當壓力俾司法機關啦，就希望佢係增加公眾嘅參與啦。咁而呢樣嘢咧，就喺好多自律嘅專業團體裏面咧，其實喺近年咧都陸續引入咗一啲公眾人士嘅參與噶啦。譬如大律師公會，我哋每一次咧係開紀律聆訊咧。都是有三位成员呢是组成那个即是合议庭的啊。咁即是由大律师公会呢其中一个资深大律师即、就是十年跟住呢做主席啦。咁由一个呢就是七年以上资历的大律师啦。咁再加一个呢就是即是社会上我哋叫做德高望重的人士呢是参与。咁即是变成呢是即係叫三司會審啦，咁都加入咗嘅。我知道律師會咧，同樣係有一個咁樣嘅公眾人士參與。咁最主要咧，就係呢個回應咗社會上咧，就好想能夠有一啲社會人士咧，係作為公眾嘅耳目啊，係能夠喺呢個專業團體嘅自律機制裏面咧。在他進行聆訊或者整個過程之中呢 是能够确保啊，是公众利益呢是受到释放的保护的。咁所以你话呢个咁嘅新发展呢，我觉得就都符合呢、這、一个即係行业自律嘅即係一个近十零年嘅一个新趋势嘅。不过正如头先欧嘉伦你提出，或者金文峰都有提到啦，就係佢而家交去立法会嗰个文件呢，其实就有好多係留白嘅地方嘅。咁我好希望呢啲留白呢就係、是、即係可以留返个空间呀，是俾司法機關尤其是喺張舉能首席法官嘅領導之下咧，能夠係填補咗呢一啲咁嘅空白，而呢啲填補空白嘅內容咧，係符合呢個司法機關自律、自主、獨立嘅呢啲原則嘅。我提一兩點啦，即係譬如話即係由首席法官做主席嘅嗰、那个咨询委员会呢，佢嗰啲选择嘅人选啊，係一定要由首席法官拍板嘅。譬如大律师公会都系嘅，我哋嗰啲公众参与嘅名单呢都系由执委会去选定嘅。咁又或者呢嗰、那个公众人士参与嗰个数目啊，就应该呢系在于少数。或者最多都是一半，即是不会过半的，那就避免了外行去管内行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亦都譬如你可以参考好像司法人员这个选用的委员会这样，有大律师公会的代表、律师会的代表，那这些成为必然的委员等等，那这些呢都我相信是给到公众呢一个就是安心，就是司法机关在接受公众监察他们处理这些有关法官的投诉的时候呢，同样不会有损他的自主还有呢自律那个最基本的原则。 你刚才讲到这些社会人士呢， 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 你刚才讲到的社会人士呢，就你会认为是佢哋除咗係法律界之外咧，你話要德高望重啊嘛。咁嗱，而家喺呢個兩極咁分化嘅社會裏邊咧，似乎即係德高望重嘅人咧，通常一定係有啲人中意，有啲人係好憎嘅。咁點樣去決定咩叫德高望重咧？ 呢個咧當然係我哋最擔心嘅地方啦。因為喺香港今日係咁極化撕裂，而且咧嗰、那個尤其是即係政治立場啊咁鮮明嘅一個時候呢，你要選嗰啲人呢就係、是、有一個難度嘅，我必須要承認。 嗯， 因為順得孤來失數易嘅。咁但係呢，你無論點撕裂嘅社會呢，你要有公眾嘅即係參與作為即係大眾嘅耳目呢，你都係要喺困難之中都要盡量取得個平衡。但我就覺得最緊要呢就係、是、要俾返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同埋即係司法機關係去拍定敲定呢一個名單。 嗯 啊，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如果你譬如你話由特區政府敲定個名單，咁就變咗他律㗎喇，唔係自律㗎喇。 嗯 啊， 咁但係其實呢嗰陣時點解我哋會提出話希望去即係改善呢一個司法機構嘅投訴機制呢，其實即係有一個意見就認為啊，而家好似就係自己人查自己人，即係永遠都係司法機構查翻司法機構。咁如果根據你嘅講法咧，其實啊到最後嗰個名單嗰、那個社會人士，其實都係首席大法官去委任翻。咁其實係咪都改變唔到呢個形象咧？如果真係根據你嘅做法咁做嘅話， 唔係嘅，因為你之前咧就全部係冇公眾參與嘅成分啊嘛，而家係有啦嘛。即系譬如大律师公会同埋律师会，佢即系我哋去做呢个纪律聆讯嘅时候咧，虽然参与公众人士吓系占少数吓，不能够咧系过半，而由佢去决定嗰、那个即系投诉嘅结果。但系由于有公众人士嘅参与咧，喺佢每一步之中咧，咁你咪可以睇到究竟系咪一板一眼，有理有节。有道理嚟到去做一个决定啦， 咁呢个先至系嗰啲公众人士参与嘅重要性啊嘛，同埋佢嗰个作用啊，而唔系由佢去决定，而又由佢去凌驾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或者其他法律界或者法官嘅一个裁决啊嘛。嗰、 嗯 那个概念我可以搞得清楚啲，即系就算你而家医学会咁都系噶，即系佢唔会过半嘅一啲非即系受过医学训练嘅人咧，系去作出一个裁决嘅，即系佢唔可以决定性啊，即系意思系，但大家有倾有讲咁咯，系咪啊？ 嗯。嗱，咁你剛才講到咧，即係會覺得呢啲社會人士咧，即係舉例就係話，譬如由律師會或者大律師公會嘅代表去有份擔任啦。咁嗱，大家見到喺將來嘅選委會裏邊咧，法律界嘅代表咧就多咗好多其他嘅團體被視為係有代表性，譬如話即係中國法學會喺香港嘅理事會啊等等啦。咁佢哋而家都被視為好有代表性啊。你認為他們是否應該都有代表，可能要在這個接下來的委員會裡面呢？ 我想重要的是司法機關怎樣看這個公眾參與呢，是應該邀請哪一些人來到去參與，還有他決定的時候一定要是有清楚的理路邏輯可以向公眾交代的。 嗯、 即系等于头先我先讲啦，即系大律师公会同律师会其实已经行之多年噶啦、嗯，我哋都系有自己制定自己嗰、那个我哋叫做德高望重社会人士嘅名单嘅，呢、這个名单亦都公众系可以查阅嘅。 嗯，咁但系譬如而家你会见到，譬如即系而家见到选委会嘅组成就正正系即系大律师公会同律师会变成咗好多个。所謂有代表性的團體裏面的其中兩個啫嘛，咁可能會有其他好多被視為有代表性的都會是一啲嘅所謂嘅德高望重嘅社會人士嘅。 當然，但問題係邊個視其為有代表性？如果你喺選舉嗰個咁嘅場景裏面咧，當然係個政權認為佢有代表性。而家我頭先強調咗起碼兩次嘅，就係由於。司法機關嗰、個紀律咧，係一個自律嘅機制嚟噶。咁所以咧，就嗰個名單咧係要由司法機關係去敲定，而司法機關認為邊啲人有代表性，咁佢有代表性啦。咁當然佢一定係要講出，譬如佢有一啲即係順德孤狼出手意，有啲人排唔到入去。咁你咪解釋點解嗰啲人入唔到去囉，係咪即係話呢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最後都要留返俾張舉能首席法官同埋呢司法機關嚟到去最後作把關同埋拍定敲定嗰個名單，我就認為係可以㗎啦。 係我明白，即係啱啱啊，其實梁家傑都提過幾次即係自律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譬如就係話即係喺呢個改善呢個機制上面呢，其實我諗公眾會唔會都想俾即係啱啱你提過社會人士，但係其實委任上面會唔會即係話譬如因為其實而家首席大法官已經有權做一個最終決定，嗰、那個委任其他嗰個諮詢委員嘅成分會唔會即係有可能喺立法會或者政府都有機會做一啲咁嘅委任嘅權力入去呢？你嘅意見係？ 我絕對唔會接受。即系如果系有外边嘅，尤其是政权嘅机关嚟到，譬如行政机关吓，系有权去委任呢啲人嘅话咧，咁呢个就会影响咗，起码喺观感上，就算唔系实际上，影响咗司法机关嘅独立自主嘅自律机制噶啦。 嗯，但系睇嚟嗱，譬如好多建制派嘅人士都会觉得，而家好似系啲法官自己查翻法官啦。咁如果未来嗰、那个咨询委员会嗰啲成员都系由首席法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去决定嘅话，咁到头来呢一个观感或者对于好多建制派人士嚟讲，呢样嘢唔系佢哋会觉得满足嘅。 哦，咁大家喺社会上讨论一下咯，系咪？即系你可以所有嘅无论工程师、医生、或技师、律师、会计师、核数师，所有嘅自律团体，你都系由公众去做多数去决定佢哋系唔系即系应该接受到纪律处分嘅。但系如果咁样，整个香港嘅结构系彻底地改变噶啦， 咁系咪大家想见到呢、這个当然系重要嘅啦，吓呢个大家社会上讨论啦，吓、但系我自你问我嘅意见咧，我就觉得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啊由即系社会人士，由即行政机关去委任啲人入去而占多数嘅话咧，咁已经系彻底破坏原来嘅制度。咁、當然啦，咁好多嘢而家都改變到㗎啦，冇咩話改變唔到㗎。即係如果你認為原來嗰啲係差嘅，係唔符合我哋嘅即係時宜嘅、不合時宜嘅，咁咪改咪改囉。但你要知道自己做緊乜嘢至得，想要。 明白。好，唔該晒梁家傑，唔該晒。梁家傑係 大律師公會嘅前主席，亦都係公民黨嘅主席。 咁啱啱其實梁家傑提出一個即係佢主要嘅立場就係自律，咁所以喺佢嘅睇法咧就係喺自律裏邊咧就係、就算係咁樣改咗機制啦，咁、那個諮詢委員會咧，到最後就算有社會人士咧，嗰、那個首席大法官都應該係做埋嗰個委任嗰、那個嗰、那個權力嘅、 你點睇咧？ 我自己就有少少唔同意啊！嗱，首先即係所謂多數少數咧，其實喺呢而家呢個機制裏邊咧，其實嗰個意義咧，因為到最終都係個首席大法官做決定嘛。就算係首席大法官對住五個公眾人士或者社會人士都好啦，其實到最終咧，五個人士可能同個首席大法官意見一樣咧，都係首席大法官去做。 即係你覺得可能啲社會人士多啲都冇壞。 其實冇壞嘅，我覺得，甚至你佢話佢嘅諗法啦，即係佢嘅指出就係話啊，多數定少數。咁我諗法會唔會有一啲就係話，譬如五個人。有首席大法官，佢可能委任兩個法律界，咁另外兩個咧，可能就係一個係立法會委任嘅，跟住另一個係行政部門委任，咁樣五個其實都可以係一個選擇嚟。即係我又覺得調翻轉，如果所有嘅社會人士都係首席大法官去委任咧，咁其實調翻轉個觀感亦都未必好過，因為而家就係正正大家覺得永遠都係法官查法官啊嘛。咁喺法官嘅委任嘅人，可能其實都係企喺法官或者法官屬意嘅人。 但好多時候我哋即係之前阿梁家傑所講嘅就係一個。即係自律，亦都係專業自主，亦都係專業地去自律嘅一個，即係專業，我哋相信專業嘅一個一貫嘅做法啊嘛。 係， 如果有啲外人去決定，咁可能又係話係外行又管內行啦咁樣 嘅。但係到最終都唔係一個外人嘅決定，佢都係俾意見啫，都係喺個改善個架構嘅建議裏邊，都係俾意見嘅啫。咁佢哋不妨聽一啲可能未必係首席大法官想聽嘅意見咧，因為可能到最後，如果首席大法官委任嘅，佢聽翻嚟嘅意見，可能都係佢想聽嘅意見。但如果係其他部門委任嘅咧，佢可能聽到更加多元化嘅意見做決定。 好啦，大家聽緊嘅朋友又點睇咧？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建工程开支由政府支付，暂时未知金额。梁君彦又话，工程进行期间需要腾空大楼十楼嘅房间，秘书处会租用其他办公室俾议员使用。行管会本月前会再讨论。喺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世卫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布林肯嘅声明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他說台灣民進黨當局堅持台獨立場，導致台灣參加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他批評美國政治炒作，編造政治謊言。華春瑩指出，台灣當局多次自詡所謂防疫無犯生，美方在多个场合公开赞扬台湾的所谓抗疫成就，但另一方面又危言耸听地说会危及全球卫生目标是自相矛盾，是美方的政治操纵。他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奉劝美方停止找作涉台问题。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炎热同有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啦，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嘅意外事故，虽然已经清理好一段时间，咁但系一带交通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噶。而家龙尾去到近马料水交汇处。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约道，后少少近九龙塘会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化仓。路面方面，喺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桥面车多，龙尾近大会堂。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在安定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的康宁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康宁道近康丽苑一段咧系实施跟单线双程行车。咁就系康宁道近康丽苑一段咧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变种病毒是香港继续发下去或者传播的风险，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大。 我们除了这个新冠病毒就不会消失的了，要找方法和这个病毒一起存在，打针引起的群体免疫，希望令到社会去翻平地的生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直播室里边嘅评论员系金文峰。我哋倾紧咧就系司法机构投诉机制咧，就有一个新嘅建议流程啦。咁就系以前咧就系由法官自己查翻晒自己嘅，甚至系可能系即系所属即系被投诉法官嗰个法院嘅最大嗰位法官咧就去处理嘅呢个投诉嘅啫。咁啊一路被批评咧就系比较封闭啦，比较唔够透明啦，同埋自己查自己啦。咁而家新嘅一个建议中嘅机制咧，就系首先由一个高等法院级别嘅法官多过一个高等法院级别嘅法官组成去查啦，查完之后咧就由一个咨询委员会审视，而咨询委员会咧就系由法官同社会人士组成嘅，咁而当中咧就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做主席，亦都系呢个咨询委员会咧就冇实权嘅，但系就可以向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提供意见啦，同埋即系有啲建议嘅，咁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而电话里边咧就有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张国军。张国军你好， 张国军你好， 好，两位主持好，大家 点睇呢个即系建议中嘅新流程咧？ 今次呢个建议呢有一个特点，就话佢其实系嚟自即系司法机构，即系首席大法官佢自己主动提出嘅一个建议啦。咁因为其实如果你睇返个因由呢，就喺即系新嘅一个法律年度嗰个开始嘅时候呢，佢喺致辞当中讲到，就话佢留意到即系喺过一段时间，即系社会对即系究竟嗰个机制嘅问责同透明度呢，好似呢就有即系好多声音。咁所以咧，佢哋司法機構咧會主動去做一個嘅審視咁。咁喺佢即係呢一番説話之後，其實你都見到唔係好耐時間啦，即係三幾個月裏面咧，就已經去提出咗呢一份文件，即係去一個即係新嘅一個嘅機制啦咁樣。咁我認為由司法機構去自己去主動去檢視，提出一個係符合即係司法獨立嘅，但係又回應到即係社會對嗰個透明同問責方面嘅一個新機制咧，我認為係值得支持嘅。 當中就係即係大家比較關心，就係個諮詢委員會由法官及社會人士組成啦。咁具體社會人士點樣嚟咧，就冇講得清楚嘅。你點睇咧？你覺得即係嗰個社會人士應該包括啲乜嘢人啊？人數方面有幾多咧？ 這個位置我都了解過，文件當中就沒有講清楚啦。咁其實即係司法機構嗰方面都話會喺嚟緊我哋嗰個委員會咧，都想即係聽多啲意見。咁佢而家冇一個嘅即係個既定嘅一個答案喺度。但你問我嘅話咧，當然即係嗱，可以參考翻過去啦。這個其實你話引入即係社會人士咧，喺即係亦都唔係一啲話真係一個好社會裏邊一個好新嘅事物嚟嘅。舉個例，你而家喺有關司法人員嗰個嘅推薦委員會裏面咧，其實本身都有社會人士嘅。你即係而家喺即係究竟揾邊啲人去做法官啊？咁呢一方面其實除咗係法官同埋兩個即係律師同大律師兩個界別嘅代表之外，其實喺個推薦委員會咧，本身都有三個咧法例寫咗咧係三個嘅社會人士，甚至係同法係冇法律背景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你話引入社會人士咧，本身我認為又唔係一件話一個開創一個咩嘅新事物，要真係好令到大家好擔心。反而呢，我覺得就係話而家你睇返參考返喺嗰個推薦委員會裏面呢，有啲人呢佢講到明就唔做得嘅，例如就話社會人士當中嘅立法會議員，咁佢呢就講明唔做得。點解呢？我諗因為可能立法會議員大家會覺得嗰個政治色彩係比較濃厚嘅，立場比較鮮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我相信如果你喺嚟緊呢一方面新機制會唔會都參考返喺個司法個推薦委員會咁樣，有一啲司法機構佢哋揾一啲例如就未必是来自即政党或者是立法会的一些社会上一些又大家认为都是比较中立的一些社会人士的出任呢，那人数方面他现在没有讲一个既定人数啦，但我认为既然他有得他都是提供意见呢，其实你有几位如果最多不多过一半用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去大家去考虑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張學君，除了那個社會人士的背景、人數和佔那個諮詢委員會裏面的比例之外，其實其中一還有一件事就是說究竟這班社會人士應該是誰去負責委任的呢？你的意見又是怎樣？ 當然最好就由司法機構去委任啦。因為今次你而家係一個即係處理司法機構裏面嘅事，咁如果佢哋係委任一啲嘅社會人士落去，咁我相信咧會司法機構第一，司法人員或者法官會比較放心啦。第二，咁我如果係社會人士，大家又會覺得起碼就係佢係代表社會入去，咁就令到大家明白入面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個運作係點樣嘅，咁我覺得就可以攞到一個嘅即係平衡喺度咯。 但我哋講咧，就係司法機構呢個投訴機制改，我哋希望改善咧，其實可能社會有啲人覺得這個機制咧，之前就係法官查翻法官啦，即係自己查自己咁樣嘅。咁樣其實如果你話今次嚟緊嗰個諮詢委員會結果都係嗰個首席大法官去委任翻啲社會人士咧，其實會唔會改變唔到嗰個社會對呢個調查機制嘅觀感咧？ 當然你話回應社會嘅訴求，我覺得係必須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檢討有關今次司法方面嘅問題嘅個機制咧，其實有一啲嘅原則咧，我哋又都要堅守嘅。特別即係我諗個司法獨立呢一點咧，呢一點係好重視。 大家都香港人都好緊張，同埋呢唔單止係緊張，其實本身基本法裏面呢，你睇返條文呢，佢係講明嘅，即係89條喎，基本法條文呢佢講到明就係話，如果係關於法官方面嘅問題呢，係一講到明係只由法官組成的審議庭是去處理的，嗱呢個係基本法嗰個嘅規定，亦都係因為個原因或者個精神咧，係要維持嗰個司法獨立。咁所以我諗喺今次你話我哋去優化個機制嘅時候咧，其實你點樣去確保司法獨立同埋回應社會訴求，一定要攞一個好好嘅，即係兩個都要做到嘅。咁所以而家你話繼續咧，係由一個法官組成嘅一個去做調查。去做一個報告，咁呢個就係符合翻個基本法嗰、那個維護司法獨立嗰個精神啦。另外一方面，你話之後由有社會人士同埋法官嘅諮詢委員會去俾意見，而最後由首席大法官聽完意見之後去做一個最後嘅把關，我相信呢個就係可以喺兩者之間就都可能夠係做到回應到社會訴求同埋保持到司法獨立。我諗呢一點喺呢、這個今次嗰個機制，我認為司法機構咁樣做咧都係一個幾聰明嘅做法嚟嘅。 咁嗱喺個文件裏面咧，就即係形容到社會人士咧，就係話所屬專業嘅社區啦、公共服務方面具有豐富知識同經驗嘅社會人士。嗱咁啊，幾廣泛下啦？你覺得即係喺即係你哋審議嘅時候，會唔會話要求即係司法機構講清楚啲，或者寫清楚啲嗰啲社會人士點樣嚟啊？咁樣咧？ 我相信咧呢一度咧，你最緊要反而係邊啲人？即係我剛才我舉個例啦，你話推薦委員會有邊啲係我哋認為就唔好做啦咁樣，我覺得咁樣會好啲。你話寫明某幾個即係好硬嘅條件之下先做咧，我反而認為你係失去咗嗰個彈性同空間。咁你問我可能都係好似剛才我所講推薦委員會咁樣，例如你話可能係立法會議員嘅未必適合做啦，咁你可能會清楚講，反而要我認為就有法律背景同冇法律背景咧，可以係有利有弊嘅。反而你要留足夠嘅空間，等佢喺個組合方面咧更廣泛，又可以係符合到剛才我所講有司法獨立同埋回應社會訴求，留翻個空間等司法機構去委任啦。我覺得咁樣可能會嚟得比較係即係務實嘅做法啦。 嗱，咁喺而家成個司法機構咧，你認為仲有啲乜嘢事情係需要改變嘅咧？譬如話，即係之前咧都有啲建制派嘅議員會覺得。不是不是要由即是不要再用即是以前的假法或者现在用的假法开始去改呢等等的问题，你觉得整个司法机构还有什么可能是要倾下有没有要改呢？还有 当然你说即社会很多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诉求啦，就算对那个司法的改革，但是即是我自己认为呢，可能就我会针对就是司法机构里面过去那个的效率呢一方面呢，其实咁多年嘅运作呢，我认为係有改进嘅空间，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係即係咁讲，我都係即係法律从业员。咁所以即係我哋见到就喂审讯即係要排期审讯嘅时间即係长度呢係好难接受喎、哦。个程序繁复呢令到法律费用就真係好高喎、哦。呢啲我都认为需要有一个司法嘅改革嘅、要与时并进嘅。我会觉得呢一啲反而对社会嗰个嘅大家个公众利益係嚟得更加係即係实际同埋係大家嘅需要啦。 好，唔该晒张国军。 唔该张国军。 好。 张国军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亦都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尼采话：如果你要破坏一件事，最刁钻的办法是用歪理为这件事辩护。当黑白颠倒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识分是非对错？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哲学关我事》。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是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尼， 手下留情， 永活现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转个话题啦。嗱，我哋五六点嘅时候咧，就倾过喺检疫中心发生嘅事情啦。我谂啊，金文峰都大家都知噶啦，就系之前嗰几日啦，或者之前嗰个星期咧，就因为一人染疫咧，就成等大厦都要去检疫噶嘛。咁所以咧，竹篙湾个检疫中心咧都有成2000多人啦。咁啊，都造成咗一啲嘅混乱啦、膳食啊、安排啊、文件上啊。咁我哋五六点嘅时候咧，都同一位即系仲系滞留喺竹篙湾嘅街坊倾过，因为唔知点解啊，总之人走晒，剩翻少少人喺度咧，就冇文件，就走唔到啊。咁而家就等咗成超过24小时啦。咁我哋即系两个钟头之前同佢倾咧，仲系即系好惆怅咁被困喺竹篙湾，其他人走晒嘅啊。咁另外嘅就系、是、即系亦都有好多嘅居民就投诉啦。喺好多嘅行政程序上咧都颇为混乱啊吓。咁另外就系膳食方面又安排得唔好。 呢件事其实你见到成个政府基本上可以四个字就系一片混乱，即系每一个安排你都睇到好似好匆匆做咗个决定，或者做一啲好混乱嘅安排，跟住亦都唔识点样去补。即系譬如举个例嚟讲，即系当你话啊要定一个，即系要一开始就话21日啊嘛，即系要强制 检疫足21日啦。 系啦，咁但系唔知点解过几日之后突然间就变咗，又可以放翻出嚟。 佢个解释就系话，因为揾翻成条传播链啦，又好似未有咩社区传播，就可以安心翻啲。之前系谨慎啲啊嘛。 个问题就系你做呢个决定之前。一路你香港政府就话有个专家委员会好科学咁样做噶嘛，咁而家系咪你俾人个感觉就系突然间哦就改晒所有嘢啦？咁呢件事其实就令人觉得啊，你政府做一个决定其实就好儿戏，即系可能俾人坐两坐啊，发觉都冇乜问题啦，跟住就放咗出嚟。 同埋正正系即系你见到嘅系即系2000多人喺个检疫中心里边喺膳食上、行政上嘅安排有好多甩漏，然之后又发觉咦原来唔系好似唔系咁需要摆晒佢哋入去检疫中心啊，咁结果就改变咗个政策啦。而家即系阴性检疫，即系阴性嘅检测之后就可以走啦。咁所以大家大部分人都走咗。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康怡花园 N 二座嘅居民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小姐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啊，你嘅情况咧就系都，譬如喺文件上咧就发觉好多甩漏系嘛？你见到嘅情况点啊？你自己亲身经历 吓。个安排都非常之甩漏嘅，由开始封咗大厦做强检，到通知我哋撤离，到去中心安排入住，都系一个好混乱嘅状态。我哋系长时间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你问所有嘅工作人员咧，佢都系答你唔知嘅啫。咁所以我哋系喺我嘅个人例子啦，由佢开始强检封大厦到走嘅时候，我系一个 message 都冇收过嘅，我系从来都唔知要撤离嘅。 即系佢叫你喂走啦，咁然之后你先至知道要撤离。 冇错， 即系上嚟拍门咁系嘛，即系。 冇错，因为咧最主要嘅就系、是、当然下面有好多工作人员好虚撼咁喺度做嘢啦。咁我哋作为居民嘅我哋自己尽义务就走落去个大堂度问一下啲职员，其实发生咩事咧？我哋嚟紧要做乜咧？我知道要强检，强检完又点咧？咁所有嘅職員都答你，我唔知安排緊。咁我話嗱，前線嗰啲做嘢，我唔係好肯定佢係邊個部門嚟啦。咁佢哋就話呢件事係衛生署負責嘅。咁我話你可唔可以揾一個衛生署嘅人俾我問呢？咁在場有啲衛生署嘅同事嘅，我都話咁嚟緊安排，我哋使唔使走呢？係咪撤離呢？唔知，我哋安排緊，你等啦。我話點等呢？點樣通知我哋啦？我哋会有人打电话俾你，但系我想话俾你听，由当日系五号啦，朝头早我哋8-9点开始落去检验啦，我等到凌晨12点都冇人通知过我，咁我会假设唔走啦，系嘛，系走都系第二日啦，系咪？咁大家都身心疲累，因为我哋由有一个证实咗嘅个案到检测到等，其实熬咗接近30个钟头噶啦，咁大家都好攰，系咪？好攰，你去到凌晨12点都冇消息，我假设你冇消息唔使走啦，系咪？于是乎咧，我哋都尽义务咧，执咗嘅嘢我都拆翻出嚟准备瞓觉噶啦。啱啱想上床瞓觉，大约凌晨2点就有人拍门叫我即刻走。咁我就话点样即刻走啊？要执21日嘅嘢，你都要俾时间我执噶。哦，呢个系命令嚟噶 ，order 嚟噶，我哋需要你立即撤离。咁我话执乜嘢啊？去边度啊？去鲤鱼门。咁我话鲤鱼门有啲咩设施噶？我都要知道点样执。唔知。我话有冇乜嘢噶？例如雪柜啊、洗衣机，唔知咁啦。咁好啦，咁我就 盡義務，半個鐘頭倒執曬啲嘢走落去啦，登記咁諗住上車啦，上到車佢竹篙灣， 嗯， 即係就唔係鲤鱼門啦，就係竹篙灣。係 鲤鱼門啦，係啦，即係混亂到咁。咁同埋啲文件上咧，佢哋做檢測嘅時候，我已經俾咗身份證佢哋登記啦，但係出翻嚟嘅嘢咧，又係名有錯。身份证有错，咁同埋前线同事亦都唔系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嘅，因为同一张台同一个 station 有人同你登记，有三个人坐喺度做嘢，三个人同时问咗你一啲资料，例如身份证号码，例如电话号码，系问咗四次嘅。 但系你点发现系搞错咗啊？啲数字， 因为佢系有资讯要俾你睇嘅，呢个系咪你？你系咪 confirm 咁样？咁我就话错呢一个，咁我就即场要去改咗噶啦，咁样啦。咁佢哋就手就改咗啦。咁好啦，入到去营里边，咁几日过咗啦。咁跟住走嘅时候咧，佢就应该要俾一张，唔好意思，我唔知中文叫乜嘢，即系 termination of quarantine order 俾你，因为佢撤销咗嘛。 即係個隔離令，即係停止隔離、終止隔離令啦 嚇。終止嘅隔離令。咁 suppose 我俾咗啲資料你，就應該正確啦，係咪？我走嘅時候身份證繼續錯，英文名嘅算法繼續錯，咁樣啦。咁我就話錯喎。咁因為前線係民安隊嘅同事幫我哋登記離開啫。咁民安隊嘅同事咧就喺上邊改翻正確，然後就咁 initial， 佢就同我講：我問咗個頭嘅啦，佢話咁樣得嘅，你走啊咁。咁样咯， 即系全部，即系由开始去登记你资料系都系手写噶，定系你见到佢入咗一啲电脑啊，定系点嘅咧？ 应该话佢首先手写，有个表格手写，然之后咧后边就有个同事好忙咁喺个电脑输入咁样嘅，系啦。咁呢个系我嘅例子啦，即系错漏百出咁样啦。咁其实我哋入营前亦都应该有张 quarantine order 嘅，咁但系唔系人人有嘅。我入到去咧，据我所知，因为我隔篱有个系影湾园嘅居民啊，佢其实入咗去八日咧，佢从来都冇收过 quarantine order， 直至到佢撤离嗰日都冇嘅。系啦，咁就即系好多呢啲嘢，究竟系呢个文件系需要啊，唔需要啊，要唔要有啊？系点咧？咁系其实系冇人知道嘅，咁咯。 咁你嘅。你點解會同隔離個會有聯絡到嘅咧？乜唔係即係隔離咗，唔可以接觸，唔可以講嘢嘅咩？ 我想問啲嘢。 錯啦！嗱，你講得好啱呢一樣嘢，因為咧入到營咧，其實我諗你哋都睇到唔少嘅故事，真係幾不人道嘅對待嘅。因為例如隔離啲影灣員嘅室友啦，佢哋入嚟嘅第一日咧，係經歷咗13-14小時。完全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冇饭冇水咁样嘅。咁所以佢哋饿到咧，就唯有要犯少少规行出门口咧，因为有两座对住中间有条路咁样啦吓。咁咧佢哋就唯有啲邻居咧系互掟杯面去俾大家充饥嘅，系掟过去对面楼等佢哋充饥嘅 咁如果有病毒嘅话，会传染噶。 都有呢个可能，咁当然我哋自己尽义务就戴口罩啊咁样啦，咁但係真係会饿亲㗎嘛，我哋呢啲成年人大人都仲可以，有啲有細路嘅，有啲老弱嘅公公婆婆坐喺度又唔知等乜喎，因为你係搵唔到人问嘅，你打热线係冇人听，长期 busy,ok, 佢另外有一个 WhatsApp 俾你问嘢嘅，又是不会答你的。 是啊，王小姐，一阵不如我们新闻回来继续谈好吗？ 好啊。 有关于这个营里面的膳食啊，和在营里面见到的事情呢，我们听一听新闻先回来继续跟王小姐谈的。大家有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确诊个案急升，实施全国封锁措施，预料生效到下月初。马来西亚近日疫情严峻，过去五日每日新增超过3000宗病例，而在上星期五同六更加突破4000宗。首都吉隆坡上星期已经宣布实施封锁措施，为期2星期。 大马过去一日新增3807宗确诊，令总确诊人数达到近44万5千人。当地今日起禁止所有社交聚会，并要求所有教育设施关闭，而包括禁止民众除了紧急情况外的跨区或者跨州出行在内的另一阶段封城措施，就在后日起实施。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尼和印度抵港，全部个案都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亦是连续第三日没有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本港至今累计11811宗确诊，过去14日累计71宗个案，包括11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提醒，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11座和荃湾荃威花园 R 座相关指明人士，明日需遵守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政府今日起实施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有限度探访安排，包括容许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并通过快速测试的人士预约探访。有私营安老院负责人说，预约探访主要集中在星期六日，今日只有零星预约。这名负责人说，要求预约探访者要完成接种疫苗并自行接受快速测试，家属未必认为有急切需要。对于行动不便或者长期卧床的院友，亦难安排他们到指定区域接受探访。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说，院舍职员接种疫苗人数增加，但院友需要接受较谨慎评估。对于部分高龄有长期病患的院友，医生不建议接种疫苗。政府早前表明本月内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医生注册条例的修订，以引入更多合资格非本地医生来港执业。当局早前的建议主要包括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必须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另外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拣选认可大约100间非本地医学院的毕业生，并以在当地取得医生注册资格或专科医生资格。所有获批申请人要先获公营医疗机构取录，并在取得专科医生资格后，在有关公营医疗机构工作一段较长时间之后，应可免试正式注册。负责同业界进行游说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接受本台查询，说医生组织关注医管局如何挽留本港医生和公营公司营失衡的问题。各持份者都认同本地医生比例较其他先进地区少，相信即将公布的方案可以拿捏平衡，一方面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确保整体在香港执业医生的质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局部地区有几阵的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而家即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冇咁塞车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只系少少龙尾近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嘅，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喺呢个观塘近住呢个龙翔道桥面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观塘嘅康宁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要进行紧急维修啊，近住康丽园即系公乐道嗰段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繁忙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啊。康宁道近住公乐道上少少嗰段咧，因为爆水管啊，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有少少塞车嘅。新界方面咧，大围嘅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仲系多车啦，龙尾近翠田街；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站至美林村段咧，亦都系仍然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妇产科学会、香港牙科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金文峰啊，刚才听到黄小姐讲咗佢喺即系竹篙湾检疫中心嘅故事啊，嗱未讲完嘅，有好多混亂嘅情況，有好多嘅文書工作，即係基本上基本嘅嘢都係好多甩漏啦。你覺得係咪可唔可以原諒咧？嗱，喂，一等樓幾百人啊嘛，做唔切喎。 但係我想講呢個竹篙灣，我哋啱啱都睇翻，即係其實已經上年12月已經投入去運作噶啦嘛。即係其實已經一段時間，即係如果你話已經運作咗都差唔多成半年，而嗰個系統依然都係咁多甩漏咧。我個人就覺得不能夠接受嘅， 但係佢嗱兩千幾人住嘛，係即係運作以嚟幾個月以嚟係最多人嘅時候嚟噶啦， 係 踢曬腳喎，搞唔切都好正常，係咪咧？ 咁但係你話啱啱其實佢一啲例子就係、是、嗱文件錯，我又覺得真係好難接受嘅，即係你對過咁，你冇理由呢啲都錯啊。第二十幾個鐘頭冇嘢食，咁呢樣嘢。即係香港揾嘢食係咪真係需要十幾個鐘咧？即係我諗有好多嘢係喺我哋即係香港嘅標準嚟講咧，即係真係好難接受。就算你話 OK 2000多人，咁、但係你如果香港政府即係覺得啊呢件事係重中之重嘅，你係咪可以調配人手去協助咧？即係成班公務員，你咁多個政府部門，如果呢、這、一個即係啱啱講衛生署唔夠人。咁其他部門可唔可以暫時派啲人嚟幫手先咧？因為大家一開始都講到呢個情況係好嚴重啊嘛。咁呢樣嘢如果唔嚴重就唔使2000多人一齊入去啦。咁如果呢樣嘢又咁嚴重，你政府又覺得係好重要嘅，咁你上面嗰個調動、你嘅調配人手，咪就係你政府而家做得唔好嘅地方咯。 嗱喺電話裏邊啦，阿黃小姐仲喺度噶，黃小姐你好， 係黃小姐你好， 係啊，因為剛才就講咗一陣啦，都未講完，仲有好多嘢都未講噶啦。喺竹篙灣裏邊啦，你剛才講到就係我哋都聽到，想問清楚啲嘅就話，有啲人係十幾個鐘冇嘢食啊！你自己係點啊？你當時你自己咧？ 我自己咧，因為我係俾影灣園嘅入去遲嘅，咁我送餐咧就只係中間漏咗幾次啦，咁但係都上我有餐係啦，就有餐嘅，但係就會漏咗幾次咁樣。 嗱，你嗰啲餐係咪已經改善咗嗰幾日，定係之前嗰啲？都幾得人驚嘅嗰啲餐咧？ 其實我可以話是改善了之後的一兩日咁樣咯。 係、 但係都漏了幾次餐喎，就算改善咗 先。因為以我目測所見咧，有些單位冇人嘅，佢又照派餐；但係有些單位有人，好似我咁樣，佢又唔派，唔明佢點樣即係處理咯。一個過程咁咯，同埋頭先所講嘅所謂文書嘅資料咧，我都想補充一啲嘢啊，因為咧據譬如尋日新聞嘅報道啊，衛生署就話所有人已經撤離咗呢一個隔離營咁樣啦，但係我想講咧，據我哋目前所知咧，我哋康怡花園 N 二座咧，其實係最少都仲有十幾名居民，同埋我哋嘅幾名保安清潔人員都仲未放翻出嚟嘅。咁佢哋收到嘅資訊就係話冇佢哋嘅資料，點解會冇佢哋嘅資料呢？ 以你嘅觀察咧，嗰、那個出錯嘅環節可能會喺邊度咧？ 我嗱呢個純粹我個人嘅睇法啦，因為我見到佢哋做嘢咧，一路首先就係左手唔知右手做緊乜嘢啦，啲資料不斷傳嚟傳去嘅時候，唔知會唔會中間有一甩漏啦。第二就係佢哋好多時係好手作咁樣去做嘢，係用手登記。咁你登記咗幾百個、幾千個，咁唔知會唔會中間入漏咗一啲資料咁樣咯？咁以我觀察嘅就係我哋大廈裏面有啲嘅居民咧，就係尋日喺竹篙灣撤離咧。例如我入去編排嘅係五十座咁先算啦。咁你知佢裏面啲設施有好多甩漏嘢啦，有啲房唔得啦，所以有啲居民係轉過個房嘅換房嘅。譬如五十座去咗五十五座咁先算啦。其實咧，啲工作人員咧就冇 update， 即係更新個 record。咁所以咧，到走嘅時候咧，係漏咗成棟嘅居民咧冇叫佢哋走嘅。咁好多嘢咧都係我哋要自己出嚟爭取，咁先至走得甩。另外，我哋啱啱有個居民亦都講咗啦，就係話其實佢走嘅時候咧係冇職員嚟過話佢走得有車接佢走嘅。咁佢唯有係自己求救啦，拉住一個職員就係話我係康怡居民，我要離開。佢就話我哋手上冇你嘅資料，阿頭話你唔走得。咁嗰名居民咧就只可以同佢講就係你阿頭係邊個，揾佢出嚟。如果咧，你一系两个选择，你一系就送我走；如果唔系嘅，就由你阿头全权负责咁样啦。咁嘅情况下咧，你凶佢咧，个职员又放你走，佢喺冇文件之下又走咗，即刻跳咗。嗰时系最尾嘅尾班车咁样咯。你就会觉得究竟嗰啲文件系重要啊，唔重要啊？但系一时间你又话冇我哋嘅资料咧，唔放得走；一时间又唔需要资料，又可以走。咁究竟系点嘅咧？ 同埋我好奇怪嘅就系，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当中有人系染疫嘅话，你要喺个检疫中心追翻嗰个人出嚟，咪分分钟揾唔到？ 系噶， 哦， 系噶。因为如果你可以话冇资料嘅时候。点咧？咁同埋同时间，我哋当然喺里边系好彷徨无助啦。我哋都联络咗我哋区议员阿魏志豪先生嘅。咁魏生都好出心出力帮我哋跟进啦。佢尝试问下营地，究竟因为营地里边有一条热线啦。咁咧就问下其实我哋康怡有几多居民喺里边噶？咁样，首先就唔答你啦，好难答你啦。第二就系、是，如果你有呢个问题咧，你自己搵卫生署啦咁。咁卫生署又唔听你电话啦，所以咧，其实到我哋撤离之后，阿魏生都冇办法知道究竟我哋喺竹篙湾同埋鲤鱼门有几多居民喺里边咯。咁头先我哋想营救我哋嘅保安同埋剩翻嘅居民啦，咁魏生直接打去呢一个竹篙湾个营地询问啦，咁嗰度系民安队去负责嘅，咁佢。一聽到阿魏生是一個區議員咧，就即刻起降啦，就話乜資料都唔可以講嘅啦，完全唔會透露有幾多人，又唔會講營內嘅情況咁咯。 你見到喺營內嗰個情況咧，係人手唔夠啊，定係個管理係問題所在咧？ 我覺得兩樣嘢都有嘅，即係從我個人嘅觀察，首先就係突然間咁樣爆咗有幾座大廈嘅居民，你入咗千幾二千人咧，我相信佢哋係個系統係冇諗過呢一樣嘢，負荷唔到，亦都唔夠人手。咁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做呢啲大型嘅我哋叫活動管理啦嚇，其實係需要有一啲流程，有一個話事人。我就覺得唔係話左手唔知右手做乜，然後就一個推一個，將我哋當人球咁樣推俾唔同部門。 咁去做嘢、嗯。所以呢其实係完全得唔到我哋想要嘅答案或者效果。我哋其实唔係要求一啲好特别嘅对待或者好奢华嘅对待。我觉得就係只要将我哋当返一个人就得㗎啦。因为我哋作为小市民係好努力去配合政府防疫嘅时候，我哋应该係得到一啲基本嘅尊重。例如、嗯、你承诺咗嘅三餐，一间住得人嘅房，有人去处理我哋嗰啲漏餐啊、漏水啊、冇电啊嘅嘢，我觉得係啲好基本嘅权利囉。但係佢哋完全冇呢一样嘢囉。咁我相信佢係可能一时间根本係应付唔到千几二千人嘅需要咁囉。 你见到即係你住嗰度都有漏水啊，即係冇电啊咁嘅情况係点啊？ 有啊，所以有啲居民你要即係搬房咁樣啦，我自己都有，我自己有水壓嘅問題，就係、是、水喉咧，直情係滴出嚟嘅、嗯。如果假設我要喺度住廿一日，我點樣刷牙、洗頭、沖涼，仲要愛嚟清潔洗衫，可能仲要係洗下碗咁樣，係好困難嘅一件事。 咁、嗯、最後佢哋隔咗幾耐先處理到呢個問題咧？ 嗱、有啲仍有咧，就話可能係十零個鐘頭先至會有人答你啦。我嘅情況，我入去第一日咧，係大約係二十個鐘頭，因為我就識得用 WhatsApp 同埋打電話不斷去追啦。電話就其實從來都打唔通嘅。OK， 咁、那個 WhatsApp 咧，我就繼續跟住，我 send 咗一次之後冇人理我啦。十幾個鐘頭之後，我又再追問究竟有冇 feedback 咁樣啦。咁大約十个钟头之后先至有人去处理我嘅问题，咁都仲要系再隔一日先至可以攞到一啲基本嘅物资，例如我有长期病患嘅药啊，或者一啲嘅需要啊咁样咯。咁呢个过程都辛苦嘅，因为如果你唔系好知自己嘅情况，例如啲公公婆婆，佢需要你描述你个病况，又需要问你攞证明你有呢一个病，我就同佢哋讲：你咁急咁样拍咗我哋入嚟，喺边度攞个证俾你睇咧？其实咁咯。 嗯哼，林郑月娥就俾咗封感谢信一啲检疫嘅居民啦、嗯，你有冇收到？ 有。 吓、啊，你而家点样处理呢封信啊？ 我就完全摆埋咗一边啦。 嗯，咁佢同你哋讲咩？ 都系感谢我哋配合啦。咁、希望我哋快啲打疫苗咧，去对抗呢一个病菌啦。咁咯。 嗯，咁你有冇说话同林郑讲咧？ 嗯，我想同佢讲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作为高官咧，系一定要有一啲同理心啦。当小市民去好努力去配合你的政策的时候，就不要将一些的过失或者是处理不善呢，要香港的市民同你去承受。如果你出得一封这样的信，我希望呢所有公官呢都重新经历我们一次这样的经历，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然之后你入去能够住21日，有一餐冇一餐，冇车接你，找不到职员，任何请求都冇人会回应你嘅。住一个咁嘅地方，食一啲会吐波嘅食物，你过到呢21日呢，咁我相信呢大家都好支持你做永续嘅特首或者高官。 好，唔该晒黄小姐。 唔该晒你。 唔该晒你。 黄小姐是康怡花园 N2 座居民。点睇呢金文峰？ 基本上是一个管理嘅灾难。即系嗰个你睇听翻，即系所有经历，你好难想象，即系香港嘅政府同埋公务员竟然会交出一张咁嘅成绩单出嚟。即系基本上每一样嘢都有甩漏，又包括就算有甩漏，你跟进唔到啦。即系有甩漏唔紧要，咁你可唔可以尽快处理咧？亦都系处理唔到，叫天不地，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咁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我谂而家系成个公务员体系可能都要谂一谂，究竟而家公務員裏面是不是出現了什麼的問題，竟然可以在面對著這些情況之下可以是交一些這樣的成績單出來。我想香港人是接受不到。 但是以前我們一向會認為就是、政府在是協調部門去應付一些緊急情況，以前都好像做得挺好的。 是但是今時今日、就是、你見到的情況就不是嘛，就是一單嘢爆出來、就是、當然我同意一件事，就是說、突然間有這麼多人、是會影響他可能第一日的表現，我當但是你第一日之後 你嗰個改善你係見唔到顯著喎，甚至去到好後，甚至啱啱黃小姐咁講，佢係五號入去，五號入去之後，佢要改善個水壓都要成20个钟头先搞得掂。咁究竟而家我哋成個公務員體系出現咗個問題係乜嘢嘢咧？即係我哋嘅即係政務司司長啊，你會唔會即係諗下究竟而家個問題係點樣樣咧？即係我覺得佢需要出嚟去檢討一下咯。 嗱，電話裏邊有趙生啊，趙生你好， 係趙生你好。 你好， 赵生，你都喺竹篙湾系嘛？但身份有啲唔同。 曾经入去做过一两日嘢啦。 系 系，见到啲乜嘢咧？ 我就都几明白佢哋嘅惨嘅，即系可能好似系食嘅问题咁样啦。咁其实佢会有得俾你拣A 餐至 E 餐咁先算啦。咁都会有可能会有斋咁样嘅。佢即系好似好照顾你嘅需要啦，但系。事实上，你拣嘅 E 餐系咪真系俾个 E 餐你咧？又系另一回事咯。到你想打电话去或者 WhatsApp 咁样去换翻嘅时候，佢又系咪可以俾到你咧？又系即系好可怜咯、啊。我会觉得系。 你系入去咩身份去帮手噶？系民安队啊，定系点啊？ 系啊，系啊，系、 啊。吓、啊，咁你喺里边即系都负责派餐嘅系嘛？ 唔係嘅，我就唔係負責派。其實佢派嗰個咧就唔係網隊隊員嚟嘅，就係、是、佢外判咗啲嘅好似保安咁樣嘅人嚟嘅。咁就佢哋係斷星期甚至乎係斷日去計嘅。即係嗰啲嘅職員。 係啦，民安隊就係負責即係、就是、安排好多嘢一啲管理上嘅嘢係咪？ 比較多咯，係啦，即係或者登記啊，好多成文件上嘅就會比較矛盾，同衞生署去合作去做。 係啦，剛才不少嘅即係喺裏邊嘅居民都話文件上嘅登記啊，各樣嘢都好多甩漏啦。你見到嘅情況係點？ 好坦白講，我就冇，即係唔輪到我接觸到嘅。但係即係一個居民出入嘅時間等得耐係真嘅，係啦。咁耐原因係咩？就可能係因為呢啲混亂啦。 或者你自己喺里边都做过一段时间，你觉得系人手系咪好严重不足咧？同埋个管理上边系咪好混乱咧？你自己嘅感觉上， 我会觉得同，因为大家都唔系去一个正式嘅正职嚟噶嘛，即不论系哪怕系港队又好，甚至乎其他工作人员好，其实系真系可能都系断散日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咁样去做嘅啫、你唔知道之后会点样嘅，佢可以随时会 cut 嘅，咁好坦白讲，大家嘅心态都会唔系话咁 上心， 系啦系啦， 咁、但系嗱点都好， 俾人困住嗰个唔系我，咁我做乜要咁 care 啫？ 咁嗱，即系我明白，即系如果你话即炒散嘅，大家散工咁做，咁可能係好难上心。但係点都好，喺成个营里面总係有一啲中流砥柱负责管理嗰啲人㗎。係咪呀？ 应该就有嘅，有嘅。係啦，应该就有嘅。咁始终都係呢个就比较高层啦，我就接触唔到囉。我哋听我打做嘢嘅啫。 但你譬如你自己即係、你做自己份内事呢，会唔会都觉得即係譬如嗰啲指令都系清晰嘅，定系点样样啊？ 我因为我就唔系直接接触到入营嘅朋友嘅，但系就会听到好多嘅唔同嘅求助同投诉，就会啊，竟然会咁样，即系譬如可能啱啱新起咁样啦，咁嗰个竹篙湾啊，点解咁多嘢会坏嘅？唔系啊嘛，咁但系呢啲我哋帮唔到佢噶嘛，只可以换房或者什么嘅啫嘛。 系，明白。 但系你每一次嘅，其实你要求你照个居民每一次嘅出出入入，其实都系一个麻烦嚟噶嘛。佢已经特登入嚟了。 系， 我觉得系真系几惨嘅，即系可能甚至可能一家人有 B B 咁样啦，但系三即系两大细，但系你俾个单人房佢，咁可能真系会冇嘅。但系有时有啲嘢系咪可以再做好啲咧？ 明白，好，唔该晒赵生，唔该晒。 系啊，即系都听到，即系啱啱赵生就系里边帮手做嘢，都听到其实即系佢哋喺工作嘅一面佢睇咧，都觉得嗰个型系好有问题。而呢个问题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哋都见到，啱啱我都讲啦，即系都混咗半年，都仲未解决。咁呢个就系我啱啱即系俾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嘅问题啦，就系点解会咁样样咧？即系成个公务员嘅协调，或者一啲咁呢啲嘅问题，系咪咁耐都解决唔到咧？ 同埋即系我会喺嗱，我喺。企喺政府嗰边谂啦，就系、譬如竹篙湾，你都 已經即係12月開始啟用咧，嗰啲設施如果有甩漏嘅話，都應該補救翻。同埋係大家記住就係4月嘅時候咧，係冇乜人喺裏邊嘅。咁、嗯、照計有啲乜嘢要補救啊？有啲乜嘢要修理啊？嗯、理論上係應該做得好嘅。 係應該有時間 係咯，係咯。咁點解會咁咧？咁好，電話裏邊仲有蔡生，蔡生你好， 蔡生你好， 係文峰， 係你好。 少少我答下嗰一輪先啦。你话嗰啲维修四月份冇人，佢哋唔去维修，唔去整理，冇人咪唔使整咯，整嚟做乜嘢？ 咁、嗯、你预住有人入去住噶嘛？ 系啊，咁佢冇人咪唔整住咯。 嗯， 佢个政府一做嘢就咁样啊嘛，有人发觉设施唔妥，咪先再考虑点样整咯。咁再讲翻我讲呢个政府咧，成日成个政府都系见步行步嘅。落山埔好似嗰啲输入个案，由两个月前已经开始有人话第二封关。或者有啲疫情高峰嘅地方，菲律賓、印度唔聽，好啦，到印度出現三十幾萬嘅個案，佢先走去停，已經不斷有印度人輸入嚟啦。我唔係歧視某一個種族，而係呢啲措施一早要做嘅，佢政府就要到最後 last 個 minute 佢先去做嘅。呢啲係政府咧個措施個作風係咁樣，所以冇得救。咁佢今次咁樣，突然間又入咗去之後有一日，嚇、啊、俾人炒多兩槽，又放翻啲出嚟，點解咧？喂，炒得緊要啊嘛！咁你个措施行咗，我当然个有一日系好难挨，我知嘅。咁但系问题，你个正系你定噶嘛？ 嗯。 再讲斌妹嗰啲菲律宾女佣，一早已经半年前话喺星期日啊放假，佢哋聚集系有一个高风险嘅危机嘅，唔听。 嗯。 一路有佢哋喺我政府广场啊周围嗰啲扩散晒，好啦，到斌妹出事，十天内全部要检疫。嗱，呢啲系咪见步行步咧？你如果舒缓嘅，你早早叫啲奔妹去旅游，你要需要做翻工，好似啲酒楼技工或者嗰啲地盘技工一样，你要定时两个礼拜去检一次，咪唔使咁多人去涌埋一齐做咯。 嗯， 啱唔啱啊？咁而家香港就好惨，我哋小市民，喂，俾你摆嚟摆去，头先我黄小姐嗰、那个即系个个案一样，我哋去配合你冇用嘅。 嗯， 你啲官匿喺个写字楼度。好簡單嘛，你發覺有問題，你其他高官張建宗、阿林鄭，唔好話林鄭，其他嗰啲手啊死咁啊，入去睇下咪知咯。睇到咩情況，咪去配合嗰啲下低做嘢嘅人去改善咯。唔係而家呢個寫字樓度， 嗯， 咁你叫啲市民點服氣咧？ 好， 我想講咁多， 明白。Okay? 多謝蔡生嘅意見啦。嗱，即係政府嘅講法咧，就係佢唔係因為太多人嘈咧就放翻你走嘅。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咧，嗰啲變種病毒嘅成個傳播鏈咧，而家揾翻曬出嚟啦。咁啊。睇嚟咧就冇社區嘅爆發，亦都咧檢測咧全部都係陰性嘅嗰啲居民，咁所以就冇咗風險啦，咁就放翻大家翻屋企。即係政府嘅講法係咁嘅，就唔係因為太多人嘈而做嘅。 係啊，但係個問題係而家我哋都知道呢個變種個潛伏期可以好長噶嘛。 嗯， 你係咪即係而家發覺啊冇問題，咁你就放翻佢哋走出去？即係你嗰個政策，你一開始做呢個政策，同你之後嗰個中間改咗口風啊嘛，而你自己亦都唔承認之前可能做個政策係有問題嘅，咁大家咪覺得點解你前後你究竟成個政策定立嗰陣時，究竟有冇即係？有冇科學化咧？有冇科學性咁做咧？但係你純粹啊興起就做啦。 同埋有冇諗到自己究竟應唔應付到嗰兩三千人入咗去？ 嚇、 好，電話裏邊就有霍生啊，霍生你好。 誒、hey, 你好，歐生。 係請講，金文峰喺度。係。 因為咧，我都唔係話檢疫嗰啲嘅，不過我覺得咧，我覺得一個人咧應該要逆地而處嘅。如果咧你嗰棟大廈，你又唔係住喺同嗰個層，又唔係同佢嗰個患者有接觸嘅，唔應該。俾佢去咁样困住廿一日嘅，即系咧你可以叫佢戴个口罩、戴个面罩，或者唔可以禁止佢去嗰啲餐厅啊、酒楼食饭。 嗯， 但我谂大部分市民都会同意嘅，因为你俾佢喺屋企啊嘛。 嗯， 你咁样同虐待有乜关系？有乜分别？嗯，冇分别噶、哦。 政府的讲法就是当初咧就第一次有突变的一啲病毒株就入咗社区，所以要谨慎啲啊嘛。 我知 道， 我知道，謹慎還謹慎，但你要平衡啊嘛，你要平衡啊嘛，政府應該要平衡啊嘛。咁逆地而處，如果你係那個人住喺嗰棟大廈，又唔係同層嘅，又唔係有緊密接觸嘅，咁啊困住你21日，咁你咩感受咧？啊，食嗰啲嘢 糟 嘅，屙嘅，咁樣，咁咩感受咧？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好多谢霍生的意见。 多谢霍生啦，系啦。咁啊，其实都睇翻即系成个过程，即系无论系政策制定嗰个阶段啦，定系即系实际去执行嗰个政策嗰阵时啦，甚至去到而家好啦，啲人放晒出嚟。而家阿黄小姐都话 仲有一啲即係人喺裏邊未出到嚟嘅。咁即係你見到成個政策個流程，基本上係完全缺乏咗個理性喺裏邊。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即係我哋諗住嗰個政府係可以好理性咁運作，其實而家好似見唔到呢樣嘢啦，已經。 好啦，希望政府學到一課，以後唔會再出現呢個問題啦。